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 咨询电话95081。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了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铺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手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一代，我们家男的多。 风波这么一开呀、啊，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委屈，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差。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 大家好，我是青年相声演员徐涛。 今天我们的相声小品对对碰的主题是关于教育的话题。哎，这个教育太关键了。徐涛也是新婚， 可是呢，就是说真是到教育的时候呢，我现在是我觉得我能当一个好父亲。 哟，怎么觉得呢？ 因为我觉得我很有耐心 啊。 而且呢，我也愿意跟孩子交流。 是， 可是呢，有好多人说我这个站着说话不腰疼，因为真的当了父母以后，因为我很多身边的朋友都有小孩了，你真的当了父母以后，你真的不像你想象那么轻松。 哎，很多人都劝啊，能玩几年玩几年，能不要就别要。 对，现在这熊孩子现在真是比我们小时候这个难搞得多， 是， 真是不容易教育。 对，而且这个智商开发的早， 对呀、 啊，能接触到的东西多。 对呀、啊， 嗯， 这人一打开眼界就比较麻烦。你知道你就不好管了，你知道吧？ 所以在教育子女的话题上啊，很多成年人，很多做父母的有困惑。 嗯， 比如说郭达老师，他就有困惑。 啊，郭达老师和蔡明老师以及著名表演艺术家赵丽蓉老师、曾经有一段脍炙人口的小品，就叫《追星族》。 哎，这也是我们啊年少时的一个非常喜欢的作品。 对， 电视上经常放。 你 这是为什么？咱们也别剧透了，还是来听吧， 来听听吧啊。 妈，哎，您瞧瞧，啊，这个就是小明的房间， 好，真好，就是有点奶。 哟呵，这是谁呀？怎么挂这么一个大照片？这在屋里头不慎的哈。谁呀？啊， 这是四大天王。 四大天王，头一王就得说是托塔李天王。那这咋改半下了？ 妈，您孙女说的那四大天王 啊， 可不是您指的这个。 那说的谁呀？ 港台歌星。四大天王啊，是追星族对他们的称呼。 追星族 啊， 我就知道有藏族、苗族、维吾尔族。那么追星族是哪个地区的少数民族啊？ 哎呦妈！这追星族啊，它不是少数民族， 那是啥族？ 它就是迷唱歌的那个族。 你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那就是刘三姐那个族，壮族。 妈，它不是壮族，它是追星族。 啥时候改的名？咋 没改，人家本来就是壮族。 你还是壮族不是？ 我都让你给我搅糊涂了。 星星点灯在我的家门，你是的爱子 来着看你来了。 欢啊，欢欢，

我们请您欣赏的是著名的主持人王刚老师和青年演员婷婷，而且婷婷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是女扮男装， 是 啊，塑造了一个调皮捣蛋的小男孩形象， 非常有意思。 两位珠联璧合带来一段相声，叫《父子对话》。 儿子， 啊， 放学回家了。 啊， 期末考试考完了。 啊， 考的怎么样？ 啊， 什么九啊呀？我问你这个考的成绩怎么样？拿成绩单来，我看看。成绩单，来吧。 哎，爸，那个老师说看完成绩单让家长签上名字。 这我懂，给我。 那您能签好吗？ 哎呀，不就是写上自个儿的名吗？爸爸闭着眼睛也能签，行 吧？那您就闭着眼睛签。 哎，行。 闭眼睛。 嗯。哎，爸爸从来不带笔，把那笔借我用用。 这帽摘下来了？ 摘了。 笔摘在哪边？嗯。哎，签哪儿啊？这儿啊。 对， 看好了啊，看写的怎么样。 嘿，爸爸这字啊写的可真棒。 那还用说，哎，我还没看你得多少分呢。 那您就问呗。 可不许撒谎。 不撒谎。 啊，那我问你，这回期末考试得多少分啊？ 100分。 真的 啊？ 哎呦，我爸爸的好宝贝儿啊！太给咱老王家争光了！快告诉爸爸怎么得的100分？ 语文48，数学52。 两门加起来100分啊！ 啊！ 你说这你多可气！白吃这么胖了，长这模样不知道像谁，你说。太可气！语文48，数学52。先告诉我这数学哪道题没答上来？ 数学， 哎， 数学是第一道题，1+1是多少？ 你说什么？ 1+1是多少？ 你们大伙儿听听啊！你们大伙儿听听，念了这么长时间书了，1+1等于几都不知道了，真是个饭桶。听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和你这加起来是几呀？ 俩饭桶。 哎，数学还有哪道题没答上来？ 数学还有第2道题、 嗯、 是3×7是多少？ 嗯，你是怎么算的？ 我不管3×7=21， 哎， 就写个15。 这3×7=21都出来，怎么后边又冒出个15来呀？你说太可气了。语文哪道题没答上来？ 有造句。 什么 造句？ 咱们长大了也不当木匠，造什么句？ 不是，就是用那各种的词汇组成的那个句子，那个造句。 啊，那么个意思。那用什么词儿啊？ 用格外。 格外。 嗯， 你是怎么造的？ 我们小朋友在写作业的时候、不应该把字写在格外面。 好啊，哎，对呀、啊，你看，那小朋友写字就是不应该写在格外边吗？这个题也算错了？ 错了。 奇怪啊，语文还有什么题啊？ 语文还有解词。 解词？ 嗯。 解什么词啊？ 解释津津有味儿。 津津有味儿。 嗯， 你是怎么解的呀？ 我是这么解释的， 我听听。 有一个叫津津的小朋友，不讲卫生，不洗澡，身上都有了味儿了。 嗯，好，哎，太好了。瞧这儿子啊，解得多好啊，啊，又生动又形象，还带动作的，都有了味儿了。这个题错了？ 错了。 奇怪，这老师是怎么回事？语文还有什么题？ 语文最后一道题， 嗯， 作文。 作文。 嗯， 作文什么题目啊？ 作文的题目是记一次足球比赛。 哎，儿子，这好写呀、啊！爸爸不是经常带你出去看足球吗？ 对呀、啊，我写的很好，又生动又具体，就是短了点 儿。那不要紧，我记得我上你们大上学的时候，老师教我们作文叫什么？这个有话 则长， 哎，无话 则短。 就是啊，你写了吗？ 写了。 哎，怎么样？ 我是这么写，您听着。 哎，我欣赏欣赏。 今天下雨，停止比赛。 完了， 完了！ 你这也太短了，你这个，那八个字的作文，老师能给你分吗？你是，去，语文48分，来，我再看看成绩单，别的科考的怎么样？81分，这还行啊。这是哪科啊？ 爸，您拿到了。 我拿到18分啊！这什么科考18分？哦，历史。这历史怎么能考出个18分来呀？历史哪道题没答上来？ 历史它有那么一道题，他问老子是谁？ 什么？ 老子是谁？ 你们听听啊，这书越念越回旋，念了半天连老子是谁都不知道了。 爸，那您说老子是谁？ 老子就是我呀。 老子就是爸爸。 这没错啊，货真价实。这 不对呀、啊、咱们老师说这老子是古代的一位思想家，怎么跑爸爸那儿去了？不可思议。 好小子啊，你跟我犯贫呢、啊、你这个臭小子。 谁是小子？ 那你是？哦，丫头啊。好，谢谢大家。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相声父子对话、王刚、婷婷二位为您带来。上半时段空中笑林暂时告一个段落，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请您欣赏魏喜奎演唱的凤调大鼓鞭打芦花。广告之后，主持人上远特邀嘉宾徐涛和您再见。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有机会参加这场演出非常高兴。首先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我为大家演唱的这段鞭打芦花片段，我特请了我们著名的四胡专家陈少武同志为我伴奏。好，下边就请您欣赏我为您演唱的这段。去赴宴，要带领我的那

续百年味道的秘制川渝老火锅，匠心锅底，良心食材，小西街80号火锅店。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最低气温为14.6度，预计今天白天天气以晴为主，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1度，夜间最低气温17度，天气晴好，能见度不错，非常适宜安排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间4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7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红包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要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惜经典独立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为迅速过了翻个花。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会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落下。 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好，欢迎您回到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主持人尚远。 大家好，我是青年相声演员徐涛。 哎，我们继续跟您聊本周的主题，相声小品对对碰。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聊聊这话题，就是子女的教育。那子女的成长实际上也是父母的一种成长。 对，第一任老师就是父母嘛。尤其我们都是做父亲，就未来都是要做父亲的人。所以呢，就是父亲。 是咱们想做母亲也费点事啊。 对对，这个我就不跟我太太争了。这个作为父亲来说，言传身教更为重要。 对。 尤其我觉得如果是养一小男孩，那我都想好，我要是生一儿子，我肯定做一个严父。就肯定要厉害一点。我觉得应该让他从小就树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就别跟上远一样。 嗨， 你知道吧，要是闺女可能我真的就只能就完全的100%的付出我的父爱了。 哎，你就只能是 没法管， 依从于他了。 对对 对, 对、 那只能期待嫂夫人来做一个严厉的母亲。 对对对对对， 你看看。 那咱们就欣赏一段小品吧。 好， 叫女教师与男大侠。 表演者呢， 潘长江老师和邓淑丽和梁晶晶。 小胖孩就不站着，干什么去？ 爸，你就让我去吧。 不行，那武术班有什么去的啊？现在有几个会真功夫的啊？要想学，爸爸教你们。想当年咱老五家也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真的。哎，到爸爸这辈已经是63辈，知道吗？到你这辈当然64辈了啊。 爸，你这么厉害，前几天遇上一个流氓，你还跑啥？ 废话，那流氓那个杆电杆不跑不揍扁我呀。儿子，记住咱老五家的绝招啊，咱绝招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知道吗？ 怪不得我妈一举起条杆子你就跑呢，原来是绝招。 胡说八道，我能打你妈吗？再说了，你妈的体格我敢打她。哎，孩子，你也老大不小了，我应该把咱们家的历史告诉你。你知道咱们家的老祖宗是谁吗？ 武大郎。 谁说的？ 你说的。 错了，通过多年爸爸论证，咱家的老祖宗不是武大郎。 那谁啊？ 是武大郎的弟弟武二郎武松， 纯属于瞎编。 放肆！站了，站了！看来今儿我不抓紧教育是不行了。今天我非好好向你痛说一番革命家史。不像话！记住，想当年咱老五家，那是一辈接一辈啊！ 哎， 一辈 儿。哎，小明，你今天不去武术班上课，跑这儿来干嘛呀？ 啊、废话，这是我们家，不搁这儿上你们家，你乐意啊？ 这位是 我爸， 也就是他的父亲。 我是武师傅。你好，武师傅。 你是 周文老师。 知 道。我叫西门子业。 听说过，小名常捣鼓。 西门子燕，西门子燕，原来我以为是日本人啊，今儿一看中国人是吧？你今儿个来的中心内容是、 啊、小明啊今天没去武术班上课、 嗯、 我以为他是 啊 我来看看他 啊。这么说你就是少年武术班的班主吗？ 我是负责武术班。 爸别叫师， 少废话，知道爸说的是都行话，知道吗？饭练上拳踢个腿的都得。 既然你是少年武术班的班主，那么我有几个问题想当面请教。 武师傅您别客气，有什么问题尽管问好了。 那么好，请问你们武术班这么多年来培养出几个飞檐走壁的啊？培养出几个穿房越脊的啊？又培养出几个上窜下跳的？ 咱们少年武术班呢，主要是想让孩子们锻炼身体，增强体质，让他们对武术产生兴趣，使他们将来呢不但能够继承，而且还能有所发展。 这些大道理我听不明白，我希望别玩虚的，过来点实的。啊， 哎，武师傅，听说您的武功在这一带还是很有名气的。 你也知道我。 等有机会，我可得好好的向您请教请教啊。 请教不要白天来，要请教我晚上到夜市找我。 老老师，我爸是卖狗皮膏药的。 住嘴！你属穆桂英的，这辣不下呀？啊？ 不是，我这我到你， 坐坐吧，别客气， 不客气， 坐坐坐。这么跟你说吧，我们老武器练武不是一天两天的，我们是祖传的。哎，看见没？这本书就是我们的家谱。 家谱？ 没看过这书《水浒》。 水浒， 爸，我妈说应该叫水壶。 废话，我也没说叫尿壶。 吴师傅，这是史耐庵的名著，叫《水浒传》。 对，《水浒传》就是我们家家谱，家谱就《水浒传》，这是历史问题，跟你说不明白。哎哎，是这本书里呢，记载的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人物，那就是我们家的老祖宗 武大郎。 我告诉你七八遍了，改了改了，不是武大郎，武二郎了。臭脑袋，记不住你。 吴师傅，这本书啊是作者根据传说编写的，这其中的人物可都是虚构的呀。 对，别的人物都是虚构的，就我们家老武家不是虚构的，全是真实的。哎，有文字记载。哎，不信，别翻开看看啊。 哦。 想当年，我们老武家武松景阳冈打猛虎，哎，武松血溅鸳鸯楼，武松醉打蒋门神。武松倒拔垂杨柳。 武师傅，是鲁智深倒拔垂杨柳。 鲁智深谁？ 鲁智深就是鲁达呀。 妈妈哥俩拔一根算啥能耐？ 啥不对 的。哎哎，拿过来拿过来，给我告诉你，我告诉你啊，这段最精彩。武松狮子楼怒杀西门庆。这西门庆、 哎、老师，嗯，哎，西门庆老师， 啊，西门庆老师 是谁啊？ 这西门庆啊，就是这。 等会儿，西门老师，我才发现一个问题啊！子燕老师，您贵姓？ 我姓西门呐。 姓西门还跟我们家扯啥呀？啊，咱两家是冤家对头，不知道啊？ 什么？ 我去，我去。 哎，武师傅，您这是什么？怎么回事啊？ 孩子。一定跟他划清界限，就冲他姓西门，以后不能跟他学了，知道吗？他姓西门是不是？ 武师傅，您这是到底为什么呀？ 少跟我套近乎啊！我告诉你，希望你们西门家族以后不要掺和老五的事儿。这要提着这事儿，我心里就难受。孩子，要记住深仇大恨。想当年，咱们老祖宗的媳妇潘金莲。就是跟他们家老祖宗西门庆，那是眉来眼去，勾勾搭搭。有一天，趁咱们老祖宗出去卖烧饼不在家之际，他们俩终于 怎么了？ 你太小，跟你说你也处理不了。不管乱七不八糟，告诉你，你别想教我们孩子回去，跟你学能学个什么好嘞？哼，对。 武师傅，您是学信不过我，怕孩子学不到真东西是不是？ 告诉您，我是体育学院武术系毕业的。 那多啥呀，现在有文凭的人太多了，可是有本事的人太少了。 不一定吧。哎，武师傅，你要是信不过我，咱们俩就过两招试试，您看怎么样？ 过两招？啊， 太好了太好了，老师我当裁判。 少多嘴， 我一个大老爷们儿跟你女同志动手动脚的不太合适吧。 武师傅，这没什么，咱们以武会友吗？ 以武会怎么会？要把你会输了呢？ 我要是输了呀，我就拜您为师。可您要是输了呢？ 我就拜你为师。 一言为定， 驷马难追。 行， 爸我们老师是传统武术比赛第一名，我还看过他录像呢。 儿子，你告诉爸，跟你老师比武那男的有我高没？ 比你高不了哪儿去 啊，是我 就比你高两头吧。 我的妈的孩子呀！看来我今儿是遇到茬上了，赶紧拉拉关系。哎，给老师拿汽水去。 哎，武师傅您别客气。 来来来来来，坐，来喝汽水，来喝汽水来。哎， 老师， 哎， 谢谢你，小明。 给给老师起来。哎呀，我的妈！武术之家用牙咬，都让人笑话呢。不，哎，这样，哎呀哈。 别。您就别麻烦 了。这哪个厂家出的汽水盖盖这么紧干啥？ 师傅， 自己来，好，自己。 给。 干啥呀？耍谁呀？ 哎呦，师傅， 啥意思？ 我真没别的意思。 儿子，给爸把那啤酒拿来。 好嘞。 雕虫小技。 给您。 嗯。哼。呀！这 是。您别说，您还真有两下子啊！ 算啥事儿？小菜一碟。 老师，这瓶啤酒啊，是我爸昨天晚上已经打开的，你看，这还有牙印。 快点。今儿我才发现老五的终于出叛徒了。废话少说，动真格去吧。 好嘞，我刚才的。 行， 什么了不起的，今儿我就不信我动过你。 来来，老师接家伙。 爸，准备好了没有啊？ 嗯，准备好了。 怎么样，吴师傅？ 没问题。 各位备。 等一会儿。 干嘛呀？ 子夜老师，咱们可要动真格的了，难道你心里就不害怕吗？ 吴师傅，咱们不是切磋一下吗？ 啊，对，切磋一下，切磋。 开始吧。 哎， 预备，开始。 慢点。 又干啥呀？ 西门老师啊，你这刀是不是拿反了？ 没有啊， 应该背冲下啊。我瞅这刀印有点眼晕。 吴师傅，您尽管放心。咱们不过是点到而止。 对，你一定要记住点到而止。 预备，开始。 等会儿。哎，儿子，咱老五的比武规则是不是应该女士优先呢？ 对，女士。 好。 挺厉害呀，我对，看你，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看爸，我一点出血了，快点看。 哎呀，连碰都没碰 着。没碰着啊，没碰着我的碰。哇呀呀呀，哎，儿子，看见没，把你老师吓得动都不敢动了。行不行，咱俩谁赢了？ 您输了，老师赢了。 我怎么输了？ 你不是说女士优先吗？你咋先上分？ 那咱俩是一家的，我是你爸。 我是警察打他爹，公事公办。呀， 这小破孩立场挺坚定的，你看呀。哎，西门老师，刚才通过几个回合的较量，你已经看出我的棍术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为了避免把你碰伤，我看咱换个别的好吗？ 吴师傅，随您的便。 哎，我让你看看我们祖传的一套看家拳。 看家拳？ 还看家狗呢，看家犬，我一般情况是不露的。画画画画，

他问我今儿早上我吃了什么。吃什么你还不好答呀？你不吃的烧饼油条吗？你就告诉他烧饼油条啊。对了，烧饼油条，烧饼油条，烧饼油条，烧饼油条，烧饼油条，太会了。第二题问的什么呀？他问晚上天上有什么。晚上天上还有什么呀？星星月亮啊。 对呀、 星星月亮。第三题问的什么呀？那问咱家谁谁在外头工作，你大哥跟你二哥呀。大哥二哥。最后问的什么呀？他问我在动物园看见什么了。那么你看见什么了？你就看见那狗熊跟那大象。你就说狗熊大象啊。狗熊大象。 好，全告诉他了。 告诉完了之后，我母亲出去了。他一人在屋里，他就背上了。 背词啊？ 他恐怕忘了吗？烧饼油条，星星月亮，大哥二哥，狗熊大象。 嗨、哎，怎么全给搁一块儿了？ 就是啊，晚上我下班了，我还没找他去呢。他主动先找我来了。哥哥你回来了。你给我买糖吃，我全答上来了。我一想，他不能会这么快啊。 怎么着？ 全答上来了 啊！ 一定有人告诉他 啊！ 这回啊，我干脆这样得了， 怎么着？ 我把题给他调开了问， 调开了。 哎， 怎么调开了问？ 我把第二道题的第一道上来。 哦，这样问的。 哎，我说你全答上来了。我问问你，晚上天上有什么呀？烧饼油条。 嗨，烧饼油条满天飞呀、啊！ 哦，天上有烧饼油条。那你今儿早上吃的什么呀？星星月亮。 嚯，那也嚼不动啊。 你在动物园看见什么了？大哥二哥， 嘿， 给我们俩弄动物园去了。 就是 开玩笑，你这是，你听明白了我问你的是什么？咱家谁在外头工作呀？狗熊大象。 全乱了。 以上您听到的是相声艺术家马季先生、于世游先生在年轻的时候合作的相声小段《狗熊大象》。 听过这个节目，我觉得时代真的进步的太快了，走得太远了。现在我听了一句时髦的话说，就如果一个时代想抛弃你的时候，连声招呼都不会跟你打。所以就邀请我们，真是做学习型社会，要活到老学到老。你看，对于刚刚这个段相声里边那些问题，对于现在小孩来说，真是小菜一碟， 是不算什么了， 是吧？ 两三岁就派的就玩的六级了， 哎呦。一岁多，我跟你说，那一岁多他就能从微信上找我那个小外甥，就一岁多就从微信上找他奶奶、找他爷爷，就那么点小图像，他认识倍儿清楚。 好，听完了这个段子，我们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远，感谢您的收听，也非常感谢嘉宾青年相声演员徐涛跟我们来聊小品、聊相声。 还有很多优秀的节目在明天或者之后的节目当中会为您不断的奉献。 好，谢谢徐涛。主持人尚远邀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在下一个时段为您奉上的《我们出发吧》。 黎明，你的脚步牵绊着路霜，如影飞行，是那狂乱的风。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一步步吸住受过的伤，看不清那漫漫无常，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门前这条小路就能通向安宁的家乡，他的平淡像丝绒在歌唱，也当时却也不声不响，唏嘘着在林中回荡。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此刻的无声的喧哗，大地被光芒照得暖洋洋，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一颗心呐，几颗人